未来要过得多精彩，就看如何把握现在。一年四季乐开怀，好运气就会自然来呀，爱情超跑平安健康上门来。 叮叮当，当叮叮锵，啷咚，今天你最棒。